展翅， 展翅， 展出， 展出， 战场， 战场， 战车， 战车， 章程， 章程， 照常， 照常， 侦查， 侦查， 征程， 征程。